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底力推用立法院土地向中央换取南港区包括南港瓶盖工厂五块等值土地，主要希望把南瓶打造为清创发想空间，同时配合南港转运站打造东区门户计划。但是案子送到议会，不少议员认为北市府是拿蛋黄区换蛋白区，加上没有急迫性，最终否决了市府提案。不过市府农历年前悄悄地和中央达成共识，采用权力变换的方式，好让双方互相取得南平立院两块土地管理权，也就是土地所有权没有改变，但是透过管理权互换的方式维持原先计划。财政局长陈志明证实，市府一月与中央沟通，南港瓶盖工厂土地这个月初走完无偿拨用程序，市府已经拿到管理权。至于立法院的土地进展比较慢，目前立法院还在写拨用计划书，等立法院无偿拨用程序走完之后，未来立法院将不用再给北市府租金。至于这样是不是违背当初议会的决议，陈志明指出，当初议会要求产权不得移转，是否还是保有立法院土地的产权，只是透过无偿拨用的方式让立法院自行管理。未来只要使用目的不存在，好比说立法院搬家，管理权就会回到北市府的手中。当初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议员戴锡清不满地说，虽然市府走的是正当行政程序，但是应该考量府会彼此尊重，提前告知议会，柯文哲完全破坏了府会和谐。国民党议员王宏威也批评柯文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时案子否决就是很多议员认为台北市吃亏才投反对票，现在立法院土地无偿拨用，北市府每月短收上百万的租金，柯文哲根本是慷市民之慨。民进党议员许淑华直言，市府是用一种挑衅的方式对待议员，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手段，感觉非常不受尊重，未来议会开议之后势必又有一场风暴。缅甸总统廷觉在位不到两年，今天宣布辞职。缅甸总统府在脸书公告了一份声明，廷觉想休息决定辞职，七天内就有新的继任者。根据缅甸宪法，副总统敏锐担任代理总统，直到缅甸国会选出继任者。当初廷觉是下议院提名担任总统，下议院议员将选择继任者，接着上下院议员将从下议院提名人和现任两名副总统当中投票选出总统。廷觉2016年3月31号上任，当时外界就认为廷觉只是傀儡总统，实际权力掌控在翁山苏姬的手里。翁山苏姬受限于缅甸宪法，丈夫和孩子拥有外国籍，不能参选总统。旅行网站 TripAdvisor 公布2018年度全球十大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票选结果，法国巴黎勇夺冠军，二到十名依序是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印尼巴厘岛、希腊克里特岛、西班牙巴塞隆纳、捷克布拉格、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土耳其伊斯坦堡、美国纽约。这下排行榜考虑旅客对目的地酒店、餐厅和景点的评价，巴黎每晚酒店平均价231元美金，约合台币6744元。最理想的旅行月份是在8月，平均可以省下 8% 的旅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 0.23 点，成为11011点，成交金额1299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2点。24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2点，来到33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0点，111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7点，318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519点，日本今天春分节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18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9分，成交金额5亿5600万美元，日元106.45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262美元。

3月21号下午的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恭喜马克，贺喜马克！我来传递大家的祝福了，不管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还是在17直播上面的大家。 恭喜我，恭喜我，恭喜我干嘛？ 恭喜你在今天成为了人夫身份，恭喜你拿到了一张新的身份证，恭喜你有一个新的经历，就是自己列印出结婚证书，自己提交。 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件事啊？ 没有，我昨天不就问说现场不能印吗？因为现在会自己印的人真的多吗？我就会乖乖印的人好像不多哎、欸。 哦，反正就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嘛。 嗯。 啊，同时今天因为我已经升格了，所以我要 升格。 就身份转换，应该说身份转换了。 嗯哼。 所以我要跟我的老婆说一声。 老婆也回应你说，虽然说跟生日同一天，但还是每年要送两份礼。 嗯，这个是你自己讲的吧？他怎么可能瞬间在他在哪里跟你说这件事情？ 私讯我的。 屁。 It's mad how you make a brother lose his brain. A touch made me go insane. I know this is destiny. Every time you say my name, you ain't committed no crimes before, no felon, but you dangerous. All these other people hating us, but we don't give a fuck what they say to us. You got me and I know I got you. Everybody's eyes on us when we got you. 来到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到了快乐的 UK 金榜 时间了。英国、美国的金榜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两首歌曲呢，都在 UK 金榜的第5名跟第11名 IDGAF 还有 Fine Line。 话说呢，本周的 UK 金榜有很多新进榜的歌曲，那是因为他们呢在这一周上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其实在台湾很早以前就上了，二月份的时候就上了，那个时候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大家也可以常常听到。就是大娱乐家哦， oh. 所以呢，这一次呢，在 UK 金榜当中 ，This Is Me 主题曲在第六名，然后新进榜的 Never Enough、A Million Dreams 分别在第22跟24名的位置。说到了大娱乐家，就想要来听这首歌。 所有听众都综艺跌倒， 会吗？ 啊，他不是要播大娱乐家的主题曲？ 这首歌最后的高潮就是做大娱乐家啊， 是没错。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三分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意着如流浪，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里住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通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博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意娱乐家，幸运儿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够我负二轮承诺，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哈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勾结私底里吗，以眼泪淋巴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就是此未存在吗，加种注码青筋也艳形，我知现在存在吗，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的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心碎， 是我太浮夸吗？还是就是娱乐圈就要这样做一个大娱乐家？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接下来要放什么歌了吧？这个人他真的要当大娱乐家， 所以没有要回到 UK 金榜吗？ 突然 就是我们会拐一个很大的弯再回来， 一转他是他要开大娱乐家。 这个从好久以前就帮忙在宣传他要开大娱乐家， 会 已经讲到我又忘记说他到底 几月几号啊？ 对对， 到底几月几号啊？萧敬腾。好，有玩过了就是 Jazz 的 Concert， 有玩过大摇滚家的 Rock 的 Concert， 现在要做一场大娱乐家的 Concert， 他是 Jam 萧敬腾。 白色灯光让我全身发烫，火星地球有什么不一样，身体受到改装，天亮后忘记了的模样，烧皮鞭抽在 萧敬腾的皮囊，身体是谁，眼睛是谁，耳朵是谁，待会呢在下一个段落也会有一首关于身体的歌。 嗯，不是 UK 金榜？ 对，那是 UK 金榜了、 UK 金榜。 但是在这之前 你是觉得今天你有一个新的身份就可以比较为所欲为跟任性一点吗？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了有些人，还是我们要为了广大听众着想、如果全部都是 UK 金榜或是 Billboard 排行榜全部都是流行然后新歌、大家觉得没有， 天哪，这是人夫的贴心吗？ 没有 connection， 没有共鸣啊。所以在萧敬腾皮囊之后，我们来听听飙海豚音的始祖，他叫 Vidas， 这首歌 Vidas Opera 2。 对呢， 劲歌金曲，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起立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完整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 The power of the music. 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真人真事改编的音乐和英语舞台剧《爱情、亲情、友情》，带给你直抵心灵的震撼。钟杰西领衔主演，由新音符及澳洲飞捷娱乐制作，钟杰西音乐和国际巡演，购票请洽全网购票或全家 Family Port。 我是吴声梅。 Too much of Hennessy. Just gonna tell y'all how I feel. Look. You so precious when you smile. Hit it from the back and drive you wild. Girl, I lose myself up in those eyes.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you're.Hands on your body,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play with me, what's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You're mine. I can't look away, I just gotta say, I'm so happy that you are aYeah. Swear to God I'm down. If you down, all you gotta say is right. Yeah. Girl, anything I could do just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Oh,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you're mine. Running circles around my mind. Even when it's rainy, all you ever do is shine. You on fire. You a star just like Mariah.Man, it's feeling incredible. I'll turn you to a bride. You're mine. Hands on your body. I don't want to waste your time.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play with me. Waste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You're mine. I can't look away. I just gotta say. UK 金榜，我们 back on track， 我们回到 UK 金榜了。2:35，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礼拜三为你送上西洋流行榜。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Mine， 继续为你送上来自于 Ears and Ears， 非常喜欢这首歌，就刚刚呢已经预告过跟你的身体有关的一首歌，叫做 Sanctify。 Give me your confession, saying dai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 Now I'll walk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 'cause I know how it can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Straight with me, I see what's underneath your mask. I'm a man like you, I breathe the richness of the dancer's dance. Oh, and there's fire in you, and you know it's gonna hurt. Begin cut int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结婚新人，就是那个结婚证书啊，就是填完之后会还你一份？ 不会啊， 所以就他们收走了。 是啊， 那所以一般人家里是自己会有一份结婚证书的吗？ 应该也没有吧。哦，所以卡提亚那时候就说，就是要多写几份啊，不然以后吵架的时候没东西撕。 你就多写几份，然后再比如说户政事务所一样给他盖章还是什么的 之类的， 然后撕那个会很有快感， 就是说你吵架是不是，我要跟你离婚了，把他撕掉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幻想中看过什么电影的剧情或什么，他们都会去翻什么家里的结婚证书，然后干嘛的。哦，所以其实那个不一定是家家必备。 其实根本没有啊，其实根本没有。哦，好了，刚刚听完了 Sanctify， 其实是很 deep 很深的一首歌曲，来自 Years and Years。 那最近呢，不管是在 UK 金榜还是在美国，他们的 Number One 都是 Drake 这首歌，叫做 God's Plan。 现在呢为你送上的这个版本，其实就是在 YouTube 版本，就是你现在可以听到一些杂音，因为就是一个 MV。 在这支 MV 的一开始呢，他说这个计划，这支 MV 他们的预算呢是将近$1,000,000。 哇， 100万，对，99万嘛，对不对？对，将近。好，这个$1,000,000就差不多台币3,000万。然后呢，他们把它全部都花光了， 花在 这支 MV。你就等一下看他们在干嘛，他们到处呢去各个地方，然后捐钱给人家。捐钱给人上大学，捐钱给有需要的家庭，可能有个家庭他们坐在海滩边，然后Drake 本人就会 突然出现，然后坐在他旁边，然后他们呢会突然就是转头看到，哇 ，Oh my God， 是 Drake， 之类的。开着车撒钱，但不是像以前那个， 不是那个很夸张、很富豪那种乱撒钱。 对对，不是像以前你看到那个 hip hop rap 的 video， 就是拿那个什么数钞枪，然后啪啪啪啪啪这样乱撒，然后是手做那个两只手，然后是撒钞票那个动作。不是，他就是真的就是把钱给他看到的人，也可以说是他看到的人。那这首歌叫做 God's Plan， 所以你在 MTV 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就是突然 Drake， 你一开始看到 Drake， 你其实就已经膝盖软了，对，就是看到国际巨星，然后他又突然拿一大包钱现金给你，有的是开支票，然后大家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God， 谢谢，谢谢上帝，谢谢老天。I finesse down Western Road, hey, next. Might go down to G-O-D, yeah, wait.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yeah, wait.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on me. Yeah, that's right. Look, yeah, you got the right idea.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on me. Yeah. Hey, hey. She said, do you love me? I tell her only partly. I only love my bed and my mom. I'm sorry. 50 dub, I even got it tatted on me. 81, they'll bring the crashers to the party. And you know me. Turn the O2 into the O3, dawg. Without 40 Ollie, there be no me. Imagine if I never met the broskis. God's plan, God's plan. I can't do this on my own, ayy, nope, ayy. Someone watching this shit close, yup, close. I've been me since Scarlet Road, ayy, road, ayy. Might go down as G-O-D, yup, wait. I go hard on Southside G, ayy, wait. I make sure that Northside E, and still.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and wishing. I brought toys for every single kid, so all the kids get toys. 去育幼院，然后呢说啊，我带所有的很多很多的礼物给所有的小朋友，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到礼物。去老人院撒钱，去消防局捐消防车，开着新的消防车， 直接开新的车过去。 开消防车以后，就先签了一个大支票，然后就一台新的消防车，然后搭着消防车的云梯，在云梯上面到了就是一个校园，在校园的那个云梯上面跳舞。 哇！ 然后下面一大堆人啊，好多人，然后再继续捐钱给那个学校。 所以整支都是这样的内容就对了， 整支都在对捐钱捐钱捐钱，他就是这样子把他的100万花掉的。后面呢就开始讲说，哦，我希望把这些钱捐给谁谁谁谁谁谁谁，那他其实也不是这么的有目的性，他其实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就是 God works in his mysterious way， 就是上帝用他很神秘的方式在做事情。这个MV 的概念给我感觉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那当然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事会发生在你身上。Drake 在后面呢，可能就跟得到他一些帮助人就说，譬如说最后是对一对母子，然后这个。是儿子嘛？儿子可能坐在轮椅上面。然后呢 ，Drake 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妈妈。That's all you got。那是你们的生命，就是彼此相依靠着，好好的孝顺他。God's plan, Drake。 Havana, na, na. Hey.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na, na. Hey. Hey.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 na, na. Hey. All of my heart.Son esclavos en el sofá de mi sala. Todavía recuerdo lo que le dije aquella mañana. Es la primera que quiero como la vara. Mami, qué hora. Oh, nana. Estás acompañada o andas sola. Oh, nana. Pero qué fácil me descontrola. Oh, nana. Tú me quemas, vuelves y me enrola. Me enrola. Ah, ah. Yeah, vamos pa'l mambo. Suéname

超与海胆仔，这首歌叫做《可怜早》。2:5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妹妹。 嗨。 Falling too fast to prepare for this. Tripping in the world could be dangerous. Everybody circling as vultures. Negative, nepotist. Everybody waiting for the fall of man. Everybody praying for the end of times. Everybody hoping they could be the one. I was born to run, I was born for this. Whip, whip, run me like a racehorse. Pull me like a ripcord.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I wanna be the slip, slip. Word upon your lip, lip. Rather that you rip, rip.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Whatever it takes. Hanging on to the visual, I wanna be invisible. Looking at my years like I'm out of dumb. Everybody needs to be a part of them. Never be enough from the prodigal son. I was born to run, I was born for this. Whip, whip, run me like a racehorse. Pull me like a ripcord.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I wanna be the slip, slip. Word upon your lip, lip. Better that you rip, rip. Break me down and build me up. Whatever it takes. Cause I love hypothetical, working out of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out of the box, an epoxy to the world and the vision we've lost. I'm an apostrophe, I'm just a symbol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s more to see. I'm just a product of the system, a catastrophe, and yet a masterpiece, and yet I'm half deceased. And when I am deceased, at least I go down to the grave and die happily. Leave the body of my soul to be a part of me. I do what it takes. Whatever it takes. 在本周的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呢，这张专辑也算是异军突起，而在台湾已经发行其实蛮久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迷幻乐团 Imagine Dragons。 在森林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手白虎甲，右臂青龙吧，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看到了你叫妈妈，不是腿中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地球人注意， 请听。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飞碟在找你。 寻找起得早、跑得快的你， 寻找爱和热情都多一点的你， 找寻 awesome 最棒的你， 寻找身怀绝技的业务奇人。 飞碟在找你，不要怀疑。 飞碟电台强力征求业务高手，欢迎和我们一起飞向宇宙，挑战高薪。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洽询。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独派团体今天到监察院陈情，希望监察委员陈时梦能为前总统陈水扁的案子平反，弹劾当初侦办扁案的检调人员和法官。陈时梦指出，他当初接受监委任命就是为了扁案，这是他的动力，他会尽力而为。陈时梦接过陈情书，也邀请好几名陈情人到办公室。台湾社长张业森指出，3个月前由社团发起联署，请蔡英文总统下令赦免陈水扁，不过到现在还是无声无息，今天才来监察院陈情。扁案看到许多程序和实质不正义，蔡总统推行司法改革将近2年，陈水扁还在狱中受到迫害，希望监委主持公道。台湾永社理事长郑文龙强调，他们的诉求很简单，第一，平反扁案，第二，弹劾当初侦办扁案的检调人员和法官，台湾才有正义。位于台北市金山南路泰安街一巷路口的历史建筑海军将官官舍，过去为黎玉玺将军的故居，属于国防部政治作战局，但是现场几乎没有维护，环境相当脏乱。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与中正区里长市政座谈，文化里的里长反映，这区属于黄金地段，但是官舍破败，外墙几乎倒塌，甚至还有路人随地小便，希望市府协助活化再利用。柯文哲指出，许多古迹都属于中央管理，下令先由环保局和文化局开罚，再与国防部商谈如何维护。柯文哲指出，台北市超过400处的文化资产，市府的可以自己维护管理，但像是国产署、国防部的，对方也不是专业，无法处理，只能通案解决。文化局说明，国防部目前只有低度清洁维护，将再督促。柯文哲反问，他不理，你怎么办？最后要求环保局和文化局先开罚，再谈判。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布局脚步缓慢，至今5波作业只完成12县市提名。今天下午的中常会通过第6波县市长提名名单，确定征召提名澎湖县前任县长赖峰伟回国再战。党中央原本1月31号就要提名赖峰伟，却因为地方反弹延宕至今。富比士专栏作家詹宁斯发表文章，名列先进经济体的台湾薪资水准竟然和墨西哥一样低。他引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的调查显示，墨西哥劳工平均月薪1276美元，相当于台币37260元。台湾官方统计，去年劳工平均月薪38656元，薪资水准和墨西哥相近。但是国发会今天强调，文章比较薪资的基准不一样，不具意义。如果以每月名目薪资比较，2016年国内月薪1510美元，高出墨西哥684美元一倍以上。国发会指出，台湾资料是引用名目美元计算的经常性薪资，不包含加班费、年终奖金还有红利这些非经常性薪资。墨西哥资料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月薪，包含了经常与非经常性薪资，两者基准根本不一样。 从数据来看，去年台湾每人每月总薪资平均49,989元，比前年增加了 2.46%， 而且扣除物价的实质总薪资平均47,271元，更是历年最高。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 0.55 点，成为248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0点，32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8点，10978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20点，3157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351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 0.23 点，来到11011点，成交金额1299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188元兑换1美元，台币贬值 1.3 分，日元 106.38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2267 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预测气温15到17度，中部东部17到22度，南部20到24度，澎湖18到20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张琪，也是蓝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ince the day of our birth, a humble existence on earth. For some, life is like a blessing. For some, it's worse than a curse. But when you're facing drama, you know you gotta stay a soldier. Whether you pray to the Lord, Brahma, Allah, even Buddha. Maybe we should listen to the Pope and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But now, everywhere is war. Children grown into trauma. Hope they drive us in conflicts. Religious, racial, economic. Creeds and convictions. We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bullshit. But that's the life, the strife. That's just the way it goes. No one really gets along. We're all enemies and foes. We take each other's freedom. For the most selfish reasons, somehow we're all killers. We kill as we're breathing, by not helping grandparents, mothers, sisters, and brothers. Father, please forgive us, for we all hurt one another. The only thing universal is blood, sweat, and tears. For years, the young, the elderly, and all my dying peer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ut baby, don't you cry. 也许上帝创造生命只是一个笑话。为什么人们虽然知道生命是无价，却互相残杀？和平世界只出现在童话，现实生活中的生命总是遭到无情践踏。无穷的欲望，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切，最后的希望谁能拯救这世界，别让它冲。和平意识还在萌芽的时候就被疯狂的人类进行攻击而遭到毁灭。面对死亡这时候才会知道真相，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只是假象。就像梦一场，你能带走哪一样？金钱、权力或土地，哪个能够带上天堂？天上的神经帮助我，教导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世人了解这后果。如果当子弹穿过脑袋的时候才能够看透，也许这世界已经没有救，没有救。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oh baby, don't you cry. 你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一直都在。Cause I'll be there up high, be always by your side. 你不会太寂寞，因为我不曾离开。 Why when I open my eyes, I see no peace and no love. I see people cry and die. More tears, more sweat, more blood. Living under constant danger. It don't matter where you are. Somehow someone will always be more than ready to start war. Each day, hour and second, gotta hold on to your weapon. If they kill you first, die a hero, go to heaven. Some fight for more power and some fight for equality. Killing each other for money, resources and territories. I've seen the barrel of guns and they took away my friends. Sometimes it seems to me that we are headed for dead ends. Headed nowhere fast, the next second might not last. In the blink of an eye, we become a part of the past. Yesterday was history, tomorrow's a mystery. Today is a present, I thank the God above me. Cause at every moment, it might be your last breath. You can see your own death.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It's time. Baby, don't you cry. Baby, don't you cry. Sorry, Mama, 我知道你对我的期待，请你原谅我以前那么叛逆，那么的坏。Mama, please don't cry, dry your eyes. 就算我在天上也会想念你烧的菜，但是现在我要为兄弟奋力一搏，我要保护着他，就像你那样保护着我。Do you know, 我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懦弱，会干掉每个敌人，虽然我感觉到有些困惑。为什么对我开枪？为什么互相叫骂？为什么让我受伤？为什么同时人类却感到害怕？为什么侵略我的家？难道说和平真的只是古老的神话？不过我还是站在这里保护我的兄弟，不管是要死要活我都跟你在一起，剩最后一口气我不会忘记，跟我的协议对这场战役做一生的抗议。 我们不曾离开，我们一直都在。3:12，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射。全世界要听到的话呢，就请你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只要网路没有问题，运作顺畅 ，App 跟你的手机没有冲到的话，你就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了。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三的下午来到了哥哥爱运动的单元。同时呢，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下，最近有什么运动赛是你非常非常关切的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Chilling outside, baby, come and look into my eyes. Yeah, I know the feeling is right. Yeah, I just need you tonight, baby, baby girl, you're coming around. I know you're staying around me, cause you never wanna leave. Bomber clock, and then I go in and out, and then I hear your sound saying I'm everything you need. Ooh, yeah. You wanna know where we can go? All the way to Fernando. You wanna be my Nintendo? But you gotta know I don't play no games. Everything I say is true. I'll be a mess without you. And I hold you down, you don't need to stress. So let me just lay up on your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Yeah. Looking like you care what you came for. Tell me what you want, is it me though? Love it when you watch how my weed smoke so loud. Oh, feel me. And you best pick it up when I FaceTime. Cause you know that you're all mine. Oh, I'ma roll in my car, come wherever you are. I got whatever you need, baby, you get it later. Everything I say is true. I'll be a mess here without you. And I'll hold you down, you don't need to stress. So let me just lay up on your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need you, yeah. You know he needs me, yeah. You know I want you, yeah. You know he wants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the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Baby, I'm smiling my life. Baby, it's my big black night. Hoping that it don't take a life. Baby, it will feel alright. See, baby girl, there's something in my life. Baby, it's my big black night. Hoping that it don't take your life. Baby, it will feel alright. 今天的哥哥爱运动呢，有一则新闻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啊。这个新闻呢，我觉得颇重要的。不过是在跟美国的篮球比较有关，跟台湾可能没有关系，因为是在美国的国家篮球协会 USA Basketball 跟 NBA 联手呢，为青少年篮球员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则跟规定。因为 NBA 呢，在最近这几年呢，可以说是越打越远。以前的三分线是一个武器，可是不像现在这么长的被使用。然后尤其在今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球员，他们甚至在三分线的一步、两步，甚至三步以外，都已经是他们的射程，而且是十拿九稳的可以投进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新的规定呢，就是11岁以下的球员将取消三分球的设置。 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小朋友，你开始打球的话，你不管在这个球场上的哪里投球都是两分， 为什么 没有三分球？ 为什么？ 就是希望小朋友你打球，你可以把你的基本动作练好，而不要一直在想要学 Curry logo shot。 我可能基本动作已经练好啦。 不可能。因为其实呢，就是小朋友学习一个球类的时候，你会知道现在这颗球呢是以大人身形设计的，然后你打的框呢是大人的框，当然呢可能就是国小有比较矮一点的框，然后所以呢，其实它除了这个射程的三分线取消之外，他们呢也要设计更小的篮球跟更低的篮筐。还有取消掉区域防守这一件事情，就是要求11岁以下你们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的篮球员，就是在玩这个运动的时候，希望你们都可以就是加强好自己的基本动作，不要走都还没走就想要跑，跑都还不会跑你就要学飞。 但取消这个真的会有办法成功让他们达到他们要的目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觉得很有效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是一个诱因的动物。 如果今天呢，你在这个场上不管哪一个地方投都是两分，你为什么要从比较远的地方投？这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你不可能，你帅你就会被教练换下来，你在干嘛？谁准你耍帅？你们是比赛哎、欸。你以为你是谁 ？Curry。 同样呢，如果因为你的球太重太大，然后你想要从很远的地方射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你的就是其实你的肌肉还有你的协调性全部都不够，所以你的姿势其实会跑掉的。就像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肌肉去支撑的时候，你去做超过你身体负荷的重训是一样的道理。而人的肌肉如果你习惯了以后，你未来很有可能你的姿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然后也矫正不回来这样。 对，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要花更多更多的心力去重新去调你的动作，可是每一次的调整动作你都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去习惯跟适应。 你有多久没有打篮球了？ 非常久。 你有办法投三分球吗？ 你说 NBA 远吗？没有办法， NBA 远完我觉得那个命中率超级低，超级超级低。 你就是会面包的那一种，根本碰不到吗？ 就你当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 学，可是我们没有打过 NBA 距离啊， NBA 的三分线更远、哦、不是我们普通打距离， 一般的可能你就不行了。 一般的就是爱投啊，不会进而已啊，就是练习不够啊、哦、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好啦，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 APP 上面可能有很多人说这周的运动大事就是中职要开打了，本周末就要开打了。职棒赛季呢，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由中华职棒拉开序幕。另外呢，美职跟日本职棒也在三月底，三月二十九跟三十号会开打。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宇宙人，然后今年呢，为了中信兄弟就做了这首歌曲，叫做《拿下这一场》。 是兄弟在身边，是观众在耳边，你这世界终结。也许会受伤，也许更强壮，手掌和肩膀撑起所有巨大的梦想，决定再去闯、啊 年的中华职棒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现在呢，在中华职棒仅有的四队当中，有两队就是由金控所组成的。 嗯， 所以这个金控呢，从他们那个发卡量啊、ATM 啊，然后呢，就是的所有的用户啊、使用者啊，现在要延伸到棒球场上的对决哦，还有股价哈、要延伸到棒球场上的对决了。中华职棒在本周开打喽。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 就算我能忘记呼吸，也无法忘记你。开春心情难话题，呼吸给现在的自己。M 四双单曲音乐专辑，3月14日白色情人节迷恋发行。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我是 Eric 周星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25分，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是哥哥爱运动的单元，欢迎你跟着哥哥一起运动，或者一起讨论运动。 我只是想到有时候在出综艺《三国之外景》的时候聊到篮球，然后就势必会提到哈校园，然后会一直调侃他，可能你当年的的素质怎么样啊？ 是是是是， 你表现的精彩嘛？因为 身为一个篮球员，听到这些根本就是软脚虾，讨论自己应该是很不开心的， 或是说，因为可能因为我完全没有看那个篮球，所以他们会提了几个明星，可能是他的学弟们，或者什么，或当年在兴，可能什么在兴假称双雄，反正会有些称号就对了。你就想，他当年好像是有那么一些分量的、 也是有也是有名气的。 没想到现在在那个车上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真的哎。 Thank you. 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我已经受不了无知的吴玛丽在讲一些什么三塔可以使用什么战术，什么我跟曾文鼎可以使出双胞胎互换，我告 我就是因为 我受不了，所以才赶快开麦，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太无知了，谁跟你双胞胎啦？ 可能你是临时切入我们这个话题的，因为在多年以前曾经就是有被说过欧马克跟曾文鼎长得有那么八七分像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哦，你知道混淆视听的战术，欸，他刚不还在那，怎么又过来了？就 你不要再看影子篮球看那么多，漫画看都跟现实差很多。在 NBA 的确有就是兄弟档，然后也有双胞胎，嗯，没有用。 他们是同一队吗？ 以前是，哦，对对对，没有用。谁跟你说是会混淆？才不会混淆，欸，你又不可能上六个人。 你可以有一些可爱的想象力吗？ 你可以回到现实一点吗？你可以真的我们在讨论真实的运动吗？ 可以可以，我就在做脑内运动啊，现在不是哥哥爱运动吗？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悬 Beautiful Woman， 时间来到了3:3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诶，怎么了吗？ 哦，我想想看你会不会说这个 APP 上面有没有人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嗯， 没有，就是刚刚我们停留在你不想讨论的关于双胞胎的话题，所以我觉得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只有人说最有印象的是罚球不进掉泪。 啊？ 谁呀？ 哈哈哈。 听到这首歌曲呢，刚唱到 You're My Kaleidoscope， 这首歌曲呢来自 A Great Big World， 一个很大很棒的世界。那我们可以学学这个英文单字， 好 难哦。Kaleidoscope， Kaleidoscope， Kaleidoscope， Kaleidoscope， 没错， 怎么拼 ？K A K A K， 对 ，L E I Lie Kaleid D O Do。 然后 scope scope S C O P E，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万花筒。 所以爸爸买那个万花筒给我。 Dad, please buy the kaleidoscope for me. Oh my god， 超难！ 我从小就不会要求要买万花筒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从小学英文，然后我们从如果正规教育可能是国一，现在可能早一点，也许小五或者小三这样子。可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生活是在美国的孩子，他们可能四五岁就会的单字，我们可能学了十几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不会。 Kaleidoscope， Kaleidoscope。 その 本周的运动新闻呢，还有印地安全名人赛网球比赛，终于在这个老人，就是这位天王，在2018年终于输了。 居然用终于输了来形容。 他2018年从2017进入2018之后，目前打了17场，完全没有输过，每一场呢都是拿冠军，而且他的年纪其实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很强把身体保持得这么的好，就是 Roger Federer。那今年呢，在印第安全终于就是踢到铁板，被 Del Potro 拿走了球王，也是打到决赛以后才输掉的。 他会不会其实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可能大家会一直想看他，好像又一直创造奇迹的感觉。 就是在他这个位置，他的心理素质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 可以想象的。 对对对，你可以做到第一名，就世界第一的宝座，然后持续下去，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心理素质。男单呢 ，Del Potro 终于拿到了他的第一个1000积分的名人赛冠军，而在女单呢，女单则是就上演了像男单是就是比较中生代的跟老将的对决，可是女单呢就是新秀对决，他们两个人都只有20岁跟19岁。世界第44的日本选手大阪直美打败了世界第19名的俄罗斯新星卡萨蒂娜。 好，大阪直美呢，她虽然是一个日本人，可是如果你去看她的就是照片的话，你会发现，而且她其实长得很像一个黑人， 嗯， 因为她的爸爸是一个海地裔的美国人，然后妈妈是日本人，在她在大阪出生这样子，可是三岁就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在3年前的时候才转职业，那在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很快他的排名从44名大跃进，成为了也是他生涯目前最高的22名，值得关注的一名选手大阪直美。 そんなもんかほんまどんだけ流れしんどいわみんな一緒そんな時にも映っていたらた映像のゴールテープは笑って切るんやでそんな僕の人生は今どこらへんないやろ嘘やまだそんなもんかほんまどんだけ流れ 你有跑过马拉松吗？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可苦可乐的42.195 km。就爱电影 UFO，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我没跑过马拉松，但最近我都在陪竹内良真跑马拉松。我带着我关爱的眼神，祈祷他可以克服一切难关，成为马拉松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Yeah. Been running now, running.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 O N N O 浓浓。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涵雅。 空中的梦想家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SNS， 就分别呢在 Facebook 上面可以搜寻 玛丽的象牙塔， IG 是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里面， 我呢是欧马克，你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还有我的 Facebook， 还有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刷牙喽。 对，养成好习惯，不管是刷牙还是运动，可以让你天天年轻。在这边也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午后，待会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跟你说一声拜拜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为什么我加把劲，笑容也是烛火里，今天有个特殊意义。多盼望天天一起，你的好多么熟悉，大声祝你天天年轻，喜悦的心情满意，向世界宣告年轻，大声说话勇敢是你，心中所有秘密幸福得到共鸣，新的心善解人意，让生活充满创意，你有颗宁波的心，大声祝你天天年轻，朋友祝福的眼睛，所有幸运就要来临，愿你事事顺心，不再有任何犹豫。 音乐全主打， 引爆全球话题，